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以后，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I am tired of this place, I hope people change. I need time to replace what I gave away.And my hopes, they are high, I must keep them small. Though I try to resist, I still want...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如约相会在电波当中了。一般在冬季想出去走走逛逛的朋友呢，会选择两个比较极端的地方，一方面就是南边去感受最温暖的冬日阳光，那另外呢就是去往大北边，去东北感受一下冰天雪地带给我们的那份欢愉。如果在冬天可以去到真正的有雪的地方感受一下雪的乐趣，去撒欢玩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如假包换的东北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东北人都非常喜爱的玩雪圣地，相信我的推荐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个冰雪的童话世界。如果想去度假的话呢，首先我推荐的一定是长白山了。现在长白山呢已经设施是修建的非常完善了，可能在人们的固有印象里，长白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天池，而且呢夏秋两季去长白山的人是非常的多的，冬天这里相对就是比较冷，而且生意也比较冷清。但自从两年前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域便捷的配套设施和满满的瑞士风格把这里入住之后呢，冬天长白山不再是清冷的淡季了，而且比夏天更为火爆。首先呢，我们可以去万达小镇来一次度假滑雪之行。在东北最为著名的有两个雪场，一个是亚布力滑雪场，另一个呢就是长白山的万达滑雪场了。 万达雪场位于长白山西坡的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域当中。与亚布力不同的是，这里是大型的度假小镇，吃住交通娱乐购物都很便利。度假区里从伊比斯到百悦有适合各个阶层的住宿，入住这些酒店有的是包含免费滑雪、免费游泳的，还有免费健身的。从长白山机场出来的时候呢，还有机场的直接的摆渡巴士，飞机一到就可以坐到巴士上直接来到度假区域了，非常便捷。那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住在度假区的这些酒店的预订方式。既然是度假嘛，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下小小的攻略。像伊比斯和智选，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那是首选和推荐的。这两家酒店呢，挨得很近，同样是在度假村的最里面，挨着果松滑雪场。这两个酒店是属于经济型酒店的，是度假村里最便宜的。如果你是一个纯粹就为了滑雪而来的，我觉得选这样的酒店是既经济又划算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假日度假酒店，因为假日酒店呢接近整个度假小镇的中心位置，从价格上来讲比伊比斯和智选会稍微贵一些，但要比其余的酒店都便宜很多。另外呢，这里还有套房酒店，套房假日酒店和假日酒店是紧挨着的，两个人也算是兄弟款了吧。但不同的是，套房假日酒店里面都是套房、大床房、双床房。那这样的话呢，酒店的房型一般都是一居室、两居或者是三居，适合家庭出游。除此之外呢，套房假日酒店出门就是滑雪中心，都不用摆渡巴士，走几步就到了。交通位置是小镇的整个中心，被饭店也包围了一圈，其实呢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出门还有很多快餐厅啊之类的，都是近在咫尺，适合家庭团体出行。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高端的度假酒店了，比如说像百悦呀，还有喜来登、威斯汀、凯悦等等酒店，这些也都很不错，当然也都是连锁酒店，我不多说了，大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出来除了滑雪之外，就是要享受美食了。那整个小镇的饮食呢，也是配备着相当完善的，比如说像必胜客、肯德基、麦当劳，还有清真火锅、汉拿山烤肉、德庄火锅、黄记煌。虽然还是在景区里，但这些连锁的基本品牌呢也都是有的，而且价格也基本上是和在外面差不多的，不会太贵，人均消费都在100元左右。除了餐饮方面呢，小镇里还准备了超市以及屈臣氏，像这样的便捷店也是都有的。值得一提的呢是万达滑雪场，滑雪的费用里呢包含了单板、双板、头盔，还有雪鞋以及滑雪服、滑雪裤、雪镜等等，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租用。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只有万达滑雪场有这样一个要求，是必须滑雪车要佩戴头盔的。其实我认为这个要求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出于对大家的安全的一个保护，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无论滑雪场有没有要求都是要戴头盔的。当然啦，如果你不想滑雪的话呢，在滑雪场附近还可以玩一玩马拉爬犁、阿拉斯雪橇、滑冰、冰上碰碰车，小镇内呢还有万达影城，疯玩一天下来，吃个饭之后看个电影，也都是很消遣的选择。 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在东北深度玩雪，我们还会在长白山上。那刚刚呢，我们说了是长白山万达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区。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长白山的北坡。北坡可以算得上是魔界风景区加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了。魔界风景区呢离北坡不算远，长白山天池流泻而下的温泉水在这里形成了一条水系，在特定的气候环境下呢，会形成雾气流动，一层薄如轻纱的雾气在树林与水面之间宛若仙境。曾经有一位香港人在这里拍过照片，之后还获了奖。清晨是来魔界赏景的最佳时间，尤其是在冬季，在雾凇衬托下显得是绝美的。不过魔界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需要包车或者是随着当地的一日游前往才可以。长白山的北坡呢，开发的是相对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游客相对也比较多。景区包含有天池、长白瀑布、橙茶河、绿渊潭、瀑布温泉、小天池、地下森林等等。天池当属长白山最著名的景点了，也是游人们游长白山的必游之地。天池是一个椭圆形的，其实呢是火山喷发后自然形成的一个火山口湖。目前长白山的北坡、西坡两个景区都可以到达天池，但是角度不同，两处看到的天池景色也是各不相同的。来到长白山也一定要尝一尝这里的温泉煮蛋。温泉水煮熟的鸡蛋被人们称之为神蛋，是长白山一奇。其神奇之处在于蛋黄熟了，可是蛋清却仍然是一种胶状。我们再来说一说长白山西坡的玩法。那每年呢，从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是长白山旅游的淡季，实行西坡的联票制度，买西坡和北坡任意一张票可以两坡同去，额外花的钱也就是上山的环保车钱和越野车的钱。长白山的西坡景区呢，开发的是相对较晚的，正因如此，西坡完整地保留了长白山的原始风貌，有漫山花海的高山花园，有深邃清冽的梯子河，有雄浑壮丽的锦江大峡谷。从西坡到天池顶端可以和北坡遥相对望，山顶和朝鲜相连，这里还立有中朝界碑。长白山大峡谷是火山爆发时期形成的一个地裂带，是锦江的上缘。峡谷大约有7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也只有300多米，河堤两岸的古坡显得异常的陡峭，加之多年的寒冻风化，峡谷中的冰原岩柱已经在岁月中被侵蚀了，形成了多姿多彩、雄浑壮丽的自然景观。 后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在长白山脚下泡温泉。蓝景温泉位于长白山脚下，是长白山最好的室外温泉。既然来到了长白山，就一定要体验一下零下30度的时候室外泡温泉，头顶着雪花泡温泉的感觉。在这里呢，小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提前预定，旺季时会排队，有的时候3个小时都排不到呢。虽然是零下30度的气温，但是泡温泉却一点儿也不会感觉到冷，反而整个人都是热乎乎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泳衣和泳裤要自带哦，景区卖得很贵。那建议呢，最多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要泡太久，太久的话呢，可能也会整个人感觉比较疲惫。蓝景温泉淡季的票是178元，旺季的时候240元左右。最最重要的就是提前预定，千万不要打乱了你的行程。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大东北，感受雪的魅力。下面呢，带领大家去往雪乡。 去往雪乡呢，我有这样一个推荐，如果你体力可以的话，可以这样玩一下，差不多就是一个徒步五六个小时或者是要七八个小时的过程，对于一般男人来说呢，只要身体健康应该不会太费力气，如果觉得实在没有力气了，那也可以选择乘坐雪地摩托，这样的一条路线呢，其实就是雪谷徒步穿越羊草山到达雪乡的路线，半程的价格是150块钱一个人。有了一次这样深度的和雪的接触，我相信你会对东北的雪有更深刻的认识。下山的摩托还是比较建议你乘坐的，路程很长，但是也很刺激。雪乡最热闹的地方当属雪运大街了，这里是一条数百米的街道，也是雪乡最热闹的地方，两边都是村民的木屋，还有各种的商店，路边有卖冻梨、冻柿子，还有粘豆包以及冰糖葫芦，各种东北小吃的，在这里你可以随便的走走停停，吃一吃，玩一玩。摄影爱好者如果到了雪乡，一定要去雪乡影视城，这里算得上是梦幻家园了。雪乡影视城也在雪运大街上，可以看到各种漂亮的雪蘑菇，是雪乡的著名景点，像电视剧《闯关东》《北风那个吹》都是在这里取过景的。到了晚上，灯亮起来，红色的灯笼映衬着皑皑的白雪，很梦幻，随手一拍都可以作为明信片呢。去东北感受雪，我们除了在山里还是在山里，那最后呢，我要推荐一个大城市给你，那就是东方小巴黎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一定要去中央大街，这是一条极好的步行街，它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这条街全长是1450米，以其独特的欧式建筑为特色，这里的商铺、美食和文化生活已经成为了哈尔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条街上有71栋欧式及仿欧式的建筑，是颇有看点的，它已经是哈尔滨最具西洋风情的地方所在了。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就在中央大街的附近，是目前全中国保存的最完整的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建筑，有着极美的洋葱头的穹顶，白天和夜晚教堂有着截然不同的样子。教堂的内部呢，现在是哈尔滨市的建筑艺术馆，内部有壁画和浓郁的西方雕塑，展现出了哈尔滨历史发展的珍贵照片，还有教堂广场前的鸽子，同样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去哈尔滨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看冰灯，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冰雪大世界，在这里既可以欣赏世界上最高最长最大的冰雪景观，全球知名的建筑经典卡通形象，还能够感受到欧洲风情的歌舞表演，哈尔滨冰上杂技艺术，还有室外大型的冰雪实景演出等等。这里的大滑梯、攀岩冰、还有迷宫、雪地激战、雪地足球、冰壶球等一些冰上项目，足够让你见识哈尔滨的冰雪热情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当五颜六色的灯光开放的时候，这里又成了一个冰的童话世界。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